only one thing at a time. 做许多事情的节奏。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高帆带你学翻译，欢迎出我们的嘉宾韩刚老师。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晶晶下午好， 欢迎韩老师。今天呢，带领大家一起来学习高帆课的第13讲，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建设情况。在2018年的11月26日，我们看到了 Agency France Press， 也就是法新社，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 A big new airport shows China's strength and weakness，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展示中国的实力及挑战。那么我们呢，就选择了一些信息量比较大的章节啊，由韩刚老师亲自做了一些改写，带领同学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大兴机场建设情况，学习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词汇，同时了解时事，更重要的是关心我们的身边事。 没错没错，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来精读熟读详读今天的这些章节，请同学们务必要做好笔记了 搬好坐好你的小板凳哈。 OK， 是的，好，一起来看一看第一段。 Beijing rising out of the farmlands of southern Beijing in a web of concrete, rebar and glass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airports is preparing to open after just 5 years of construction. 一上来就是一个长句子。 是是。 我们来怎么分析这个长句子呢？先看看意思。Rising out of， 有点像是拔地而起。 没错。 从农田当中 ,farmlands, 哪儿的农田呢？北京南郊的农田。是一个 in a web of， 是一个网状啊，什么网状呢？ concrete 混凝土， rebar 钢筋以及 glass 玻璃构成的一个网状的建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机场话说呢，已经做好了投入使用的准备大概呢就是这个意思。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的几个小的语言点吧。第一个呢，刚才呢晶晶已经给大家提示了就是关于这个拔地而起在这个地方呢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他说这个机场呢是 rise out of something 从这里边升起来了，对吧？有个感觉，真的是有一种鹤立鸡群拔地而起的感觉。平常我们在遇到拔地而起的时候呢，大家会想到哪一个词组我们会用 spring up。Spring 就是那个春天那个词做动词。Spring up 就我们所说的拔地而起Spring up， 大家记下来了没有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如同什么春笋般的？ 对对对，像刚才晶晶谈到这个很好，就是我们在谈到说如春笋般的怎么怎么样，对吧？就是纷纷的涌现出来那个词呢，我们会经常用这个 mushroom 就是那个蘑菇那个词 mushroom。当然呢，这两个是可以在一定语境下是可以替换的就是 spring up。和 mushroom 一定语境下是可以替换的。OK， 说建筑是拔地而起，其实也是很生动的，汉语里很生动，叫拔地而起。 没错，没错， 它肯定是从地上给修建起来的。而且这个 rising 呢，我们都知道鸟类 rising 太阳 rise 是是是， 凡是奔向天空的都是 rise。 对，很生动。 而有趣的是，这个大兴国际机场的建设的这个新设计形态呢，就犹如一只展翅的凤凰。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呢也很匹配 对对对， 这个形状 是这里边呢，其实大家如果是对照它的中文的话，你就会发觉需要学习的点呢更多了。比如说在讲到了北京南郊，那么我们很多同学呢一看到南郊就一定要出来什么 Southern Suburb of Beijing， 对不对？事实上呢，你看在一定的语境下不需要字字对译，你看中文它确实从实际上来讲，这个大兴的机场呢就在北京的南郊，对吧？就是 Southern Beijing， 也就在北京的南部。那么既然在北京的南部呢，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讲了什么北京的，比如说像大兴就属于北京的南部了，对吧？这个地方再加上它的这个具体的实际的情况，就是位于郊区这个位置所以大家要注意不要字字对译了好，还有后边有个地方叫什么 A web of A, B and C 由混凝土 还有钢筋和玻璃怎么样呢？构成了这样的一个网状，哎，他说什么 ？In a web， 就 rising out of something。In a web of 一二三，其实这个 a web of 确实在英文里呢有一个形象的这种感觉哈。但是如果是你在真正的翻译的时候呢 ，a web of 也可以不用去处理它。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哈，大家还记不记得 of 前后有讲究？我们要真的在翻译啊英到汉的时候呢，重点来关注。of 后边的信息，因为 of 后边的信息才是主要的。那么 of 前面的信息一般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应该知道 a lot of 什么意思啊？ 嗯，许多的。 对，还有我们经常说的什么 a series of 一系列的 a number of 啊，也是许多的。 对，晶晶已经告诉你了。其实呢，你看啊，我们还有说什么 a sea of 这个海洋 a sea of 也是极其大量的。 对 ，a mountain of。 一山山的 a wide range of a wide range of 也是什么一 很多的 很多的许多的 对 a wide array of 你可能听不出我在说哪个词啊 a wide array of array A-R-R-A-Y 对 a wide array of 一系列排列的 对还有 a broad spectrum of 哎呀 spectrum 也是属于那种啊，就是层层的， 对，本来是光谱哈，就说广的光谱的，那么翻的就很奇怪了，对吧？所以呢，类似的你就会发现 of 它前后就是有讲究的，你就听汉老师的没错，对吧？好，我们就知道 of 前面的一般就是许多、一些、大量、一系列这样的概念，所以你看哪一个合适就用哪一个。 哦，这还是一个比较巧妙的方式了， 对， 很巧妙， 所以 就是看 of 的前面是许多、一系列。啊，不少的或者是大量的， 没错没错，你就觉得哪个合适就用哪个，对吧？ 哦、哎，那您看这，如果我们不翻译网出来，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是 A、B、C 交织而成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它其实就指的是这个建筑是由什么什么来构成的 啊、 哦哎，这个也就是这个新的机场是由混凝土、钢筋和玻璃。来组建而成的 一个， 指的就这个意思。 组建而成了一个网状的建筑。 哎，对对对对、 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现在一些图片已经出来了哈，一些初步的一些设计工程图已经出来了。 没错没错、 啊，可以看到，其实机场嘛，T 三也是这样的哈。 是的是的， 是吧？都是由 concrete rebar 和 glass。 是。 好，说到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airports， 说它已经是世界上啊最大的机场之一了。 OK， 好，这个地方呢，就是遇到了我们在做这个汉到英的时候需要去吸收借鉴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在英文里边呢，特别喜欢用 one of 后面加最高级，同时加复数，字面意思呢就是最什么什么之一，对吧？哎，最什么什么之一。但是呢，我们在中文里，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十一月的，就是应该是在一个星期之前了，刚刚结束的翻译资格证书考试，在三级笔译里边啊，汉到英啊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河南是中国一个重要的经济大省，你看啊，河南是中国一个重要的经济大省，里面又重要的还大省，好多同学呢估计当时啊现场就又倒下了，对吧？哎，这个到底该怎么说呢？你看啊，它里面突出了重要的，而且还是大的。其实呢，你如果是知道老外怎么说话，就很好翻了。他其实就说什么啊，河南是中国的什么？哎，从这个经济上来讲，是中国的什么主要的省之一。 哦， 哎，我们就会借鉴 one of。比如说经济大省呢，还有这个重要的，强调了什么？河南的这个经济的重要性。哎，那么有一个词，大家其实看外刊呢，你经常看到，但是呢，你从来没有进行双语的切换，就是那个 powerhouse， 就是动力屋 powerhouse。 哎呀，这个咱们可是在之前的课里给大家讲到过的啊。 对对对，正好呢，我们在这个我们这个课上呢，给大家就去激活这些表达哈。所以就是河南啊 ，is one of China's economic powerhouses， 句子就出来了。 哎呀，漂亮， 对吧？ 太漂亮了。 哎，对对对、啊， 这种句子肯定能得高分。 对对对，因为它就是符合了英文的表达习惯了，对不对？ 是 economic powerhouse，、经济大省。 哎，对对对， 而且是重要的经济大省。 对，既然重要了，它就是 one of， 对吧？哎，是。这个经济的 powerhouse 之一，对不 对？ 强调了重要了，是不是？ 哎，是，还真巧妙。如果你不知道 powerhouse 这个词儿啊，此时此地你真的表达缺乏了。 而且你要想翻这个经济大省很痛苦， 太难了。 怎么翻 a big province？ 那就有点太 直译了， 太直译了。 哎，对对对。 啊、好，你看说到这儿哈，我们知道了 one of 什么什么最高级，再加上一个复数形式， 对， 是什么什么之一。 对， 好，接下来已经准备好了 preparing to open， 准备好了要开始投入使用了。 After just 5 years of construction， 这里大家看他用了一个 just， 仅仅5年的建设时间啊，肯定这个 句子作者的语气就是想说 神速， 挺神速的。 对对对，以前我们老叫什么叫深圳速度，对吧？现在呢就叫大兴速度，对吗？ 大兴速度。 对对对，其实这个速度呢，就是它强调这个速度很快。大家有没有见过有一个表达，就是说的它这个速度很快的，我们叫 break neck， 叫打破脖子的，对吧 ？Break neck speed， at a breakneck speed， a breakneck 连在一起啊 ，break 打破 ，neck 脖子。Breakneck 是一个词合在一起啊 ，at a breakneck speed 就是以非常快的速度。 哦，那您看这个词语，可能很多同学没见过。 嗯， 它主要是不是用在一些也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没问题的， 或者是经济发展方面？ 也可以，也可以的， 哦、 也可以的。 哦，叫 breakneck speed，、 啊、 是 at 什么什么 speed？ 哎，对啊 ，at a breakneck speed 啊，就是你这个速度很快，到了什么程度，连脖子都给你刮断了。 哇，是 啊，对对对， 啊、这是迅而不及掩，是、吧？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 没错没错啊，今天这个词是、很好很好哈、啊。对，其实还有一个啊，刚才晶晶谈到了说，哎，形容经济可不可以啊？其实呢，大家注意哈、啊，你看我们看外刊，在讲到经济啊，老外在说中国的经济啊，什么迅猛发展，那个迅猛发展呢，当然你可以用 rapid。Booming 什么 flourishing thriving 都可以，但是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词叫 stellar S-T-E-L-L-A-R S-T-E-L-L-A-R stellar 这个 stellar 什么意思呢，就是非常抢眼的令人瞩目的，就是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的抢眼，非常的令人瞩目，那就是迅猛的概念。所以你经常看外刊啊，你就知道它这么来搭，就是 stellar economic growth， 就是迅猛的经济发展。 哦，哎，这个词儿跟那个星星有没有关系啊？ 对，晶晶说的很对啊。其实呢，你就可以联想嘛，这个 star 就像星星一样，对吧？闪耀的、 瞩目的， 哎、非常好。没错，没错。 嗯， 哎，对， 哎，好，他们好会用词啊。 对，所以大家平常啊，就是一定要自己去，就像韩老师刚才给你讲的哈，要学会去联想记忆。比如说想到这个呢，哎，我之前有没有学过那个词，对吧？然后呢，把它穿起来，以后呢就成了自己的了。 哎，或者是同一个事物，你想想，我能用哪几个同样的表达来去替换？ 哎，没错没错， 还同时呢丰富自己的这个词语词和词汇量。 是的是的。 好，来看他说了这个五年他觉得很快，后面马上来了一个补充破折号，说 A striking contrast， 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啊。对谁呢？ To the infrastructure， 这个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小词很有意思，叫 travails， 表示某种艰苦艰辛的劳动，那些基础设施的艰辛劳动。 Of far richer places， 与是吗？是那些更富裕的地方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项目，就是说，你比如说哪些地方呢？括号里讲了 ，C. New York City， 纽约的 subway 地铁，Britain train service， 英国的火车服务，还有 Berlin Airport， 柏林的机场。啊，他意思就是说，和这些地方相比啊，建设起来确实挺痛苦的哈。他们建设的很痛苦，时间又缓慢啊，但是呢，我们这儿时间挺快的。 对的对的，刚才呢晶晶已经提醒大家了哈，哎，像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词哈， a striking contrast to something， 对吧？哎，我们其实呢经常也会用到一个啊，把这个 contrast 用作动词，大家注意哈， contrast， 比如说 A contrasts sharply with B， A contrasts sharply with B， A 和 B 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哎，大家记一下这个词组哈 ，contrast， 我们用作动词 ，contrast sharply， 就那个 sharp， 哎，尖的啊 ，contrast sharply with A 和 B 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家记动词词组呢，可能会更好用一些哈。 哦， 哎，对对对，这个地方呢，它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一种用法，对于好多同学来讲可能会比较困难。比如说 a striking contrast to， 对吧？比较复杂。如果你做成动词的话，就会更简单。我再说一下 ，A contrasts sharply with B。 哦 ，OK， 啊，就是 A 与 B 形成鲜明对比 ，A contrast sharply with B。 对，没错，没错。啊，刚才呢，晶晶还谈到另一个地方，就是讲到了说，跟那些更加富裕的啊 ，far richer places。我们在看这个外刊的时候呢，包括国外的一些领导人的演讲啊，他们经常会谈到说 ，richer countries 和 poorer countries。那么这个 richer 或者 rich。countries 和 poor countries， 它当然咱们从字面上来讲叫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对吧？但是呢，我们在一定的语境下呢，你就会知道了，这个 rich countries 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发达 国家， 没错没错，是一个替换说法，是发达国家。那么 poor countries 呢，就是不发达国家。 哦，所以在特定的语境下用这两个贫富的这个词语来表达的是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 对对， 在我们的印象中应该是用 developed country 和 developing country 对，或者叫 underdeveloped。 有的人就说不发达的就是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没问题啊，那是最准确的说法啊，就是从字面上来讲不发达的嘛，就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不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 那这种表达是不是要更加的口语化一些，或者是更加不那么正式一些？ 对，它就是比较灵活。其实呢，你看一下啊，我们经常会说，哎，比如说那伙人呢是 rich people。But for poorer people 啊，对那伙什么比较富裕的人而言，怎么怎么样 ？But for poorer people， 对那些你说对那些更加贫穷的人而言，其实你看老外他会说什么 ？Poorer 就是 poor 变成比较级 ，poorer people， 它相对于刚才讲的那个 rich people 而言的啊，这个地方就是什么？我们一般会把它说什么？对那些不怎么富裕的人，但不见得就是贫穷的。 明白，他只是说在 poor 上面加了一个一二。 哎， 比较级结构，相对于谁而言稍微穷点。 对对对，没错。所以呢，大家以后注意啊，这个 poor 不要遇到这个 poor 就想到说，就说这个人很贫穷啊，怎么样的，对吧？他可能是就是没有那么发达的。所以你看联合国的文件当中啊，经常会说 poor countries， 不见得一定就指的是你们意义上的穷国。 嗯，它是欠发达。 哎，对对对，只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对吧？它没有那么发达而言，而已。你比如说，在这个外刊报道中国的时候，讲到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大城市，我们啊会说什么，就叫这个 large cities， 或者叫 first tier cities， 一线城市 first tier TIER， first tier cities， 一线城市。 嗯， 那么对于二三四线五线城市该怎么说呢？老外就很简单的是什么 in smaller cities。 哦，嘿，灵活。 对，他就不会说什么 in second tier, third tier, fourth tier and fifth tier cities。 这个好像挺死板的。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你看有我们坐同船经常会什么，比如说一线城市与那些二三四五线城市相比，那么二三四五线城市呢，我们其实简单的就叫什么 in smaller cities。 哎，稍微小一些的，规模小一点的。 哎，对对对，就是相对于什么那些 large cities。 哎，所以大家要注意啊，这种小的措辞啊其实很微妙的。 哎呀，越听韩老师讲，我们越觉得自己可能读过的一篇文章其实压根没读懂。有些好的语境可能我们这么理解，哦，原来人家是那个意思。 哎，其实我也是这么多年来慢慢的琢磨，其实原来我也不是很懂的。所以大家要认真学习就好了， 越发觉得有认真学习的必要了。 是， 不然的话为什么同样的有同样一篇文章，你看到的是这个意思，我看到的是那个意思啊？ 对， 就是因为咱们自己本来的这个知识信息的储备是不一样的。啊， 对对， 所以交流总是会有产生误会的地方，误解的地方，还是要学习。 是， 好，这第一段啊，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介绍啊，已经做好了投入使用的准备了，啊，建设速度很快。接下来说，这机场的这个目标啊，就建设目标啊，和它的速度一样令人惊叹。文章是怎么说的 ？Just as impressive as its speed， 你看，和速度一样令人惊叹的是 ，are the airport's broader goals。也是一个比较级哈，一个 broader goals， 一个更加广阔的目标。It is meant to shift the Chinese capital's center of gravity away from its high-tech university district in the north toward its poorer southern suburbs。果然来了 poorer suburbs。 对，刚讲了哈， 啊， 对， 就说它的目的呀，啊，是要转移什么呢 ？Shift a from 哪儿。啊，把这个 A 呢是中国的这个首都的重心啊，从北部的高科技大学区域转到较为欠发达的南部郊区。 嗯，好，哎，这句话呢其实有很多可以讲的哈。首先大家来看到这个 impressive 这个词，在我们之前课上呢讲了很多次了啊。 impressive 大家注意啊，它不是你们这个印象当中的那个印象深刻的啊，它意思就等于你们的 greatWonderful, amazing, 这样的意思，就表示好的就可以了，对吧？你比如说今天的节目特别出彩，出彩你不一定非要出来那个彩， color, 不一定就说 colorful, 对吧？很出彩，就说他的节目很棒，对吧？ Very impressive, 对不对？哎呀，太牛了，今天的节目太牛了。比如说从周一到周五请了比如说国外的专家，还有这个傅老师，还有韩老师啊，各种各样的节目哈，一个大杂烩的这种东西哈，奉献给大家，节目啊真的是很出彩，对吧？ 是， 哎，很牛。 那么牛不是 cow， 对吧？哎，牛啊，出彩啊，很棒啊，没词儿就记住这个啊，这个词可以让你走遍天下 ，impressive。 好，同学们，棒棒哒。 对， 就是这个词。 哎，对，棒棒的，包括你去看演出，说这个演出啊，什么精彩绝伦， 哎呀， 什么叹为观止， 哎呦， 哎，吓人是吧？中国话呢，一说出来就真的是很吓人的啊，对不对？ 挺让人心潮澎湃的。 哎，是是是， 这些大词其实都可以用 impressive 来恰到好处的表达。 对，好，这个地方呢还有另一个词大家可能不太明白啊，就是这个中文里翻成了这个机场更广阔的目标，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是有问题的啊，大家首先注意一下啊，因为我们中国话很少说哎呀这是京津的更广阔的目标，就特别奇怪是吧， 似乎没有听到过这个说法。 哎，对对对，它是受到了英文的影响了，这个 broader goals。 哎，那么 broader goals 到底指的什么呢？其实在之前课上给大家应该讲过，比如我们这个像啊北京啊外语广播啊，包括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们这个电台呢是位于我们应该是这个叫什么区的是 朝阳区、 朝阳区哈，哎，比如说我们是位于朝阳区的某一个哎，就是这个再近一点的这个 neighborhood 应该叫什么朝外 应该叫建国门、 对对对， 建国门外， 哎，对，属于建外的这样一个 neighborhood 对吧。好，比如说我们这个电台啊动员我们的全体员工去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呢一方面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电台的这种环境优美考虑，那么另一方面呢哎，我们打扫卫生呢也可以为整个建外大街的这个区域哎造福，对吧？你看了吗？哎，大家听到了啊，首先我们这个电台是位于建外大街的这个区域，对吧？哎，然后呢又有我们的这个电台，我们做这个事情呢既为电台造福也为整个所在的区域造福，大家看一下啊，那么整个所在的建外的这个区域，那这个整个的在英文当中它并不用 entire 或者 whole， 它用什么呢？用 wider 或者是 broader 来做。大家如果不明白，我其实在之前上课的时候给大家讲过，比如说中国采取的某一，比如说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倡议，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整个的亚洲，既有利于亚洲也有利于世界，大家能看到了吗？哎，就是中国是包含在亚洲之内的，而亚洲又是包含在世界之内的，所以呢我们说 This policy is good for China and the wider Asian community、 哦、 还有 This is good for Asia and the wid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哦、那么 wider, broader 翻的时候呢不要把它翻成更广阔的，把它翻成整个的、这对中国乃至于整个亚洲都是有好处的，这对于亚洲乃至于整个国际社会都是有好处的，这对于电台乃至于整个 建外社区， 建外社区建外的这个 neighborhood 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呢以后遇到了整个的你可以学老外的措辞啊，用 wider broader来措辞 啊、哦，明白了。其实啊，其实用词的这个人是建立在，他是站立在这个小一个小小点的基础上来说，比这个点更广阔的一个区域范围内。但我们做翻译的时候呢，我们要从一个更广阔的一个视角来看，把它定义为一个整体。 对对，没错啊。等于说就是什么呢？除了这个这个所谓的建一个简单的建一个机场之外啊，等于说咱们的比如说政府啊，还有什么？还有一揽子的这样的目标，对吧、 啊、 还有什么哎更宏观的目标， 哎我哎这好， 哎对， 更宏观的目标， 对对对对， 那就是说这个机场更宏观的目标， 对没错， 和它的建设速度一样令人惊叹，就是说人家肯定不仅仅只是建个机场而已、 哎、没错没错、 啊、肯定还有别的考虑， 是的是的 是的。好，那考虑是什么呢？ It is meant to， 就是 meant to do something， 意图于， 哎其目的是对啊，其目的是要干嘛哈，这个句式呢大家要注意一下， It's meant to do something， 还有另一个经常替换的叫 It's designed to do something、啊、 对，设计的要做什么事、 哎、对，这两个呢大家记住啊，我们是常用的 It's designed to do something， It's meant to do something、 啊、 两个、 就是、是常用的两个表达， 对、 啊、去修建来设计来是为了干嘛，或者这个计划做出来是为了干嘛， Shift 是什么？转移， 对，这个地方呢刚才晶晶已经提醒大家了哈，哎，这个速度是 shift something away from A toward B， shift something away from A toward B、 嗯、 就是让这个东西啊由 A 向 B 转变，你比如说哎，比如说让中国的经济啊由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内需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拉动转变，那就可以说 shift economic growth away from investment and export to the Troika. Troika 就是咱们说的三驾马车 Troika of domestic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export. 啊，果然是这个结构。那这里要 shift 什么呢？中国的啊，首都的重心 center of gravity。哇，这个表达真是 gravity 不是重力吗？啊， 是是，哎，这个 center of gravity 啊，就是指的是啊，咱们这个北京啊，因为每隔几年呢都会有一个发展的重心，对吧？原来呢啊，比如说北京是重点来发展海淀，那么后来呢发展朝阳，再后来呢发展比如说周边的啊，比如说郊区了哈，哎，对对对，没错没错，通州啊，副中心了哈。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北京所谓的 center of gravity 啊，就是它的发展重心。 哦，发展重心叫做 center of gravity。 没错没错， 现在要从北部的那些高科技大学区域，就是海淀了哈， 对对对，海淀中关村啊，北大清华那边， 对 High Tech University District 啊，咱们很多的外地的同学啊朋友，要是有机会来北京旅游的话，还是要把这些地方看一看， 是的是的， 北京的这些高科技大学的区域去参观参观，感受感受， 没错没错， 好 In the north 北方北边的 toward 向哪个地方啊？ It's poorer，刚才韩老师讲过了poor 就不能翻译成穷困的了， 对， 就欠发达的， 对 Southern suburbs 南部郊区， 对，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这个 poorer 是相对而言的，对吧？你不能就是简单的把它翻成什么更加贫困的，好多同学，哎，对对对，好多同学看到这个 poorer 就会发出什么poorer 什么叫 poorer， 比如说 you are poor I'm poorer 你很穷，我比你还穷，就感觉是在这个穷上来比较，对吧？晶晶穷，我比晶晶还穷，对吧？晶晶拿了100块钱，我拿了99，我比你还穷，对吧？它不是从穷上来比较，只是什么？相对于比如说像这个海淀区哈，哎，像大兴那边呢，哎，发达程度没那么高而已。其实大兴，你想在北京嘛，对吧？它再不发达，也比周边的其他的，对吧？一些地区可能要好一些， 是的， 是不是？ 那就说，看来 poor 这个词做形容词的时候，它确实是指穷的。但是，一旦它化身成为一个形容词的比较级结构，它就会变成欠什么什么程度的。 没错，没错， 是吧？就是欠什么程度的，程度不那么好，不那么高的。 对对，没错。 Part of 说这样的一个。Shift 呢，它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part of an even more ambitious plan 啊，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 嗯， 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To remake， 叫改造，对不对 ？Remake 北京啊，重新改造北京 and its hinterland。哎，这个词儿好，腹地啊，北京和它的腹地呢，要改造成 an 18,000 square mile， 要多少？平方公里的经济引擎 Square Mile Economic Locomotive for Northern China。 嗯，好，哎，这句话里边有很多点了哈。第一个点呢，就是大家来注意啊，你看这个老外他写的文章里面他说什么，这是什么什么的一部分。我们很多同学一听到了一部分就是 a part of， 对吗？ a part of， 对不对？ 对， 你来看一下这个老外怎么写的，是 part of， 前面没有 a，在我之前上课的时候给大家强调过啊，是用 part of， A is part of B， 哎，那么 part of 到底怎么来灵活使用呢？除了你们从字面上来讲的所谓的是什么什么的一部分之外呢，比如说晶晶 is also part of the team to save animals， 对吧？晶晶也是这个啊救助动物啊小组的一个成员。好，如果让你来翻，比如说晶晶是这个团队的一个成员，你会说 a member of， 对吗？ 我肯定会这么说。 对 ，a member of。但是你看老外他经常会什么 ？I also hope to be part of your team， 我也希望能够加入你们的团队，加入你们就会说 join your team， 没问题。但是呢，你学老外的更简单的 part of，I also wish to be part of your team。 发现这个 part of 比那个 member of 更加的强调一种精神的融入感， 没错没错没错，哎， 一种实质上内容的靠近， 是， 就你想加入这个团队，你肯定是跟这个团队有一些某些理念的契合，你想成为他的一部分， 没错没错， 成为他理念的观念的一部分， 是的是的。我再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在我们做汉道英的时候，比如说啊，将 A 纳入到 B 当中，比如说将我们电台的这个环境卫生工作纳入了我们啊2019年的整个电台的整个比如说啊工作之中啊，哎，战略之中，哎，要搞好环境卫生了哈，比如这样的一个东西，哎，纳入，我们好多人说，哎，纳入 incorporate into， 还有 include in， 没有问题。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你看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包括我们的外交部的高翻的译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一个更简单的，就是 make A part of B。 这么简单， 对， 想都没想到。 Make A part of B， 就把 A 啊什么样呢，当成 B 的一部分，也就把它纳入其中了， 也就是了。 哎，纳入， 纳入，可以用 part of A part of B。 哎，是的。 那后面呢，有没有些？ 啊，好，后边呢，首先就是这个小词，刚才晶晶也提醒大家叫 remake something， 对吧 ？remake 这个很简单，就是改造，对吧？改造。我们一般遇到这个带有 re 开头的动词呢，如果你实在考试的时候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啊，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啊，只要是 re 开头的这种动词，它的意思，我说往往没有说百分百哈，往往啊就是改变、调整的意思，改变、改造、调整。不信来试一下，比如说啊，我们说的这个，像这个地方的 remake， 你不要管 make， 反正就是 re 嘛 ，re 嘛，肯定是再一次嘛， 没错， 再一次给他怎么样，对吧？让他肯定是做出调整，做出改变。 对， 好，比如说啊 ，reschedule our program， schedule or schedule， reschedule our program， 我们的这个节目什么要调整。时间， 重新安排。 哎，对对对，重新安排就是一个调整，什么东西呢？要看这个具体内容了。反正不管怎么样，它肯定是调整， 要动。 没错没错，比如说 rework the plan， rework the plan， work 工作啊， rework the plan。 哎，重新来，反正要动一下这个计划。 对，那就是调整计划。 调整。 哎，我刚才讲了，就是对什么时候做出调整、做出改变的意思，要调整计划、rework the plan， 在原有的基础上修修改改，补补， 没错， 动动， 没错，没错，没错。还有比如说好多词啊，类似像 re-engineer something， re-engineer something， engineer 工程师对吧？ 哎， re-engineer something 也是对什么什么进行调整，而且大家要注意啊，这个调整它还有一个隐藏的含义。你觉得是往好里调还是往坏里调呢？ 怕是要往好里调吧？ 对呀，只要是调整，肯定是越调越好，不可能越调越坏，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啊，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re-engineer something， 肯定是什么对它进行好的调整。所以呢，要如果是放在技术领域呢，它就是对什么什么进行 升级， 哎，升级改造。对，没错没错啊，类似于升级改造的概念。 哎呀。全都隐含在这种词里了，既然一个 re-engineer 就能表达升级改造。 对，还有一个像 retool 工具那个词 retool 重新工具一下， 哎，那还是调整对吧，调整， 调整， 对对对，包括改造升级都这个概念。 哎呦，以后看到这些小词立马觉得跟他亲近了很多。 哎，没错没错啊，你比如说好像我们讲的啊，很多其他的国家的政府啊，经常他们这个政府呢会进行重新组阁呀，对吧？政府的改组啊，叫 reshuffle。 哦 ，reshuffle， 哎， 洗牌。 哎 ，reshuffle， 哎，经常会 reshuffle the government， 对不对？那就是重新组阁嘛，就是改造嘛，调整嘛。改变嘛，对不对？ 更好嘛。 哎，对对对，然后呢，所以你在翻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对吧？很简单。 哦、哎呀，这些 RE 的词汇真是不得了、啊、 是是是， 多亏这小前缀 RE 给他加了一个重新再怎么怎么样的意思。 对，其实在后边呢，刚才晶晶啊，其实呢，也给大家读了一下哈，就是你看那个中英文两种语言的这个差异，就体现了我们的翻译的，就是翻译意识啊。在英文当中，他说什么是 82,000 square mile economic locomotive。是82,000平方英里，在英文当中出现的是平方英里，但是呢，翻成中文一定一定要改成平方公里，要进行换算。 那这还得算数学 啊，这个没有办法，你必须要换算的。 那要是临场要是口译的话，这怎么能算得过来呀？ 临场口译你可以，那是没有办法的。笔译的话是必须要体现翻译意识的， 必须要体现翻译的哈。 是 啊，字面上是平方英里 （square mile）， 那翻译成中文呢，应该是算成是21万平方公里。 对对，没错没错。 嗯啊，这地方挺大的了，21万平方公里。 要注意，1英里是1.6公里啊，1英里是1.6公里，自己算一下。 对于一个翻译来说，这方面的换算知识是要具备的。 对， 后面这个呢叫 economic locomotive， 这个不是火车头吗？ 啊，对，这个火车头呢，在我们当年学翻译的时候啊，也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啊 ，locomotive 啊，说中国是什么什么亚洲经济的一个火车头啊，是 economic locomotive。那么 economic locomotive 这个 locomotive 等于我刚才讲的那个词叫什么 Powerhouse 这两个是完全可以替换的， 也是那动力屋啊。 对，没错没错，你这个换成动力屋啊，是完全一样的。 那他这里译的是经济引擎，可以吗？ 没问题，没问题啊，经济引擎，所谓的火车头就是拉着它往前走的， 哎，就是 提供动力的 机的那部分。 没错，所以它就是个动力屋，动力屋就给它提供动力的，那就是引擎，放引擎藏引擎的那个屋子不就是动力屋吗？ 哦， 对吧？哎，发动机那个火车头不就是拉着往前走的吗？哎， 那什么呢？这句话当中是什么是一个拉动北方这个经济的引擎呢？ 它就是要把北京及其腹地，就把北京及其周边的这个腹地，打造成华北的经济引擎 啊， 就是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我们都知道，在华北啊，可能只有北京，你包括这个北京周边的那个天津，跟北京比起来，可能还会差一些，因为它受到这个首都的压制了哈。OK， 所以呢，在华北啊，可能就是北京，哎，是一个经济的。哎，怎么样呢？是一个增长级，对吧？ 嗯， 哎，对，要围绕北京，所以有一个京津冀嘛，对不对？ 哦， 哎， 好，你看，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战略发展计划。 是的， 我们学到了这样的关键词，叫 economic locomotive 经济引擎 or powerhouse 动力屋。好，接下来往下看，说这个机场呢，定于明年9月就要投入使用了 ，scheduled to open next September。The Beijing Daxi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注意，这是大兴国际机场的英文全称。Beijing Daxi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will lift China's capital into the stratosphere of aviation superlatives。这些都是大词哈，什么意思呢？说要把中国的首都提升到航空领域，提升 lift 到那个航空领域的顶级水平。这里有个表达叫 lift into the stratosphere。Stratosphere 本来是指那平流层，但是 into the stratosphere 应该就是进入到某个什么水平。 是是， 好，这个 superlatives 那就是顶级水平了。 是是是，好，这句话呢，大家首先看到的就是啊，这个 be scheduled to do something， 对吧？预计计划，对吧？等于 planned to，对吧？planned to open next September。哎，除了这个 scheduled to 啊 ，be scheduled， 我们说这个会议定于下周二举行。定于下周二举行，我们会说呢，有几种说法，大家可以记一下啊。比如说 ，the meeting is scheduled for next Tuesday。 哦 ，scheduled for sometime。 对啊 ，be scheduled for next Tuesday。第一个，第二个呢 ，the meeting is due，due，D-U-E。哎 ，the meeting is due next Tuesday。 啊， 这最简单的一个。 due sometime。 哎，对对啊 ，the meeting is due next Tuesday。好，第三个 ，the meeting is slated for next Tuesday。Tuesday， 好 ，slate， S L A T E， be slated for， 大家看啊，中国日报应该会经常看到这个词啊 ，S L A T E， be slated for， 啊 ，be slated for， 哎，也是跟这个 schedule 的是完全一样的 哦，那一下就积累了三个别的表达了啊 ，be scheduled for， be slated for， 还有就是 do sometime。 对，其实还有一个啊，就是 time， 呵呵、 be timed for， 呵呵、time 做动词， 直接时间安排， 没错没错啊、the meeting is timed for next Tuesday。 好，那您看看后面这部分还挺难的。 是是是，那么刚才呢还有一个词，就这个 open， 哎，中文呢就一个 open 这个词，你看它的中文叫什么？叫投入使用、投入运营。你以后就注意了啊，投入使用、投入运营，你会把它翻得特别复杂。你看一下这个老外写的是不是很简单呢？ 就对公众开放使用 了。对啊，那开放了不就是投入使用了吗？不就投入运营了吗？对不对？ 绝妙了。 哎，对对，不一定非要说什么 put it into operation， 对不对？我们可以直接就是什么 this airport will open next， 比如说 next month， 对吧？下个月这个机场将投入使用。哎 ，open 一个词解决问题。 哎，像这种介绍类的文章吧，其实我们要是写起来，应该会挺死的。就像您所说的那个 put into operation， 但人家往往他写的不死。 哎，晶晶说的很对啊，其实这就是给大家提醒一点啊，现在的英文呢，它是遵循简明英语的原则，一定要让英语变得简单一点。 嗯，大家都能读懂，有没有文化都能读懂。 对，那后边刚才晶晶谈的那个词组呢，我就稍微说一句哈 ，lift。这个中国的首都 into the stratosphere of something 啊，这个 stratosphere 本来是平流层哈。那么这个词如果在考试的时候，你也不要管它，为什么呀？因为有 of， 看到没有 ？of 前后有讲究，关注 of 后边的信息就可以了。也说把中国的首都什么提升到什么呢？提升到航空领域的什么呀？ superlatives， 顶级水平。 你看那个 stratosphere， 你翻了没有？ 没翻。 没翻，对。所以大家哎，明白了吗？所以你听韩老师的，我不会害你的啊。 哎，真的，这就是活学活用啊。 是。 stratosphere 我不认识，但是我也没翻它。 没错，你翻它反而很奇怪，对吧？ 是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拉升到什么水平。 对，因为老外他为什么用这个词呢？因为他会照顾这个飞机嘛，机场嘛，平流层。我们就知道飞机它要什么，它就要在平流层里飞行嘛，对不对？哎，它是为了照顾这个语境。 哦，他多加了一个这个词语。 哎，没错。 好，说到2025年的时候 ，by 2025, the airport will be able to serve 17.2 million passengers a year， 每年呢将接待7200万乘客。That, along with the existing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s annual capacity of 96 million passengers, along with, 就是连同现有的，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叫 Beijing Capital International Airport's annual capacity, 是年吞吐量 of 96 million passengers, 现在呢，这个的年吞吐量是9600万。这两个数据要是联合起来的话，将会让北京拥有世界上最繁忙的城市机场系统之一了。 Would make Beijing one of the world's busiest city airport systems。 又来了 one of the 最高级加名词复数。 是。 然后还要 rivaling for top spot the 117 million carried by London's six airports。咱们先讲前面的， 这个句子太长了哈， 太长了。 OK， 好，首先呢，就是前面一个哈，说这个机场呢将会 serve 多少 passengers a year？ 你看一下啊，老外的说法特别的简洁啊。其实中文呢就是咱们说什么年吞吐量将会达到多少，这个机场的年吞吐量将会达到多少？如果我们自己来翻的话呢，吞吐量我们往往会把它翻成叫 handling capacity，handle 这个词就是咱们这个 处理 那个词啊，加 ing 啊 ，the handling capacity of the airport， 该机场的这个啊吞吐量是多少？注意啊，这是一个套话 ，the handling capacity of the port， 比如说这个港口的吞吐量是多少？机场的吞吐量是多少？火车站的吞吐量是多少？都统一就是简单的表达叫 the handling capacity。 明白，就是一个标准的说法。 标准的说法。但是呢，我们知道英文它要千变万化，增张力会有不同的说法。你比如这地方就做成了一个句子，对吧？这个机场将会 serve 这么多的 passengers， 服务这么多旅客， 那不就是吞吐量吗？对，非常的简单， 写的就更加生活化一些了。 没错。你再看它后边啊，它说 the annual capacity of 多少 passengers。就刚才讲的这个 the annual handling capacity， 这个 handling 给它去掉了，去掉了也依然是成立的。 但你只要有那个 capacity 容纳量和容载量就好。 没错， 是不是？ 没错 handling capacity 啊， 是 你这个要记下来，吞吐量。然后呢，又来了 one of the busiest city airport systems。 对啊，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哈。那么再看后边的啊，他说 rival somebody for top spot， 这个 somebody 放在了后边啊，就是这个北京的啊新建的这个大型机场加上北京原有的这个啊北京国际机场哈，两个加起来将会 rival 伦敦的六个机场的吞吐量，干嘛呢？ for top spot， 争第一位，对吧？ 就是 rival 就是大家在竞争嘛。 对， 竞争 for top spot， 来争那个谁是第一。 没错，争谁是第一位。 伦敦有多少个机场啊？有六个机场。 Six airports。 对，基于2017年的 figures，based on 2017 figures， 2017年的数据呢，看上去是有117 million， 是1.7亿人次的客运量。 对， 是伦敦六个机场，2017年的数据是接待了1.7亿人的客运量。那足以和世界第一的伦敦机场媲美了。 对，这个地方呢，你看啊，还有另一个点，就是啊，他说了 170 million carried by its six airports。他说，这个伦敦的六个机场呢 carry 这么多的 passengers， 你看又来了，前面说什么 serve 这么多的 passengers， 又来了说 carry 这么多的 passengers。那这就是显然是一种替换的说法， 其实一模一样。 对，但是要注意啊，如果是英翻中，我们要注意啊，有一个原则叫九九归一，要统一成一个说法，就是吞吐量。 吞吐量、 哦、 吞吐量 就甭管有多少说法，反正只要是这个港口进港出港都叫吞吐量。 哎，对对对啊，或者叫客运量、吞吐量都行哈、 哦、 哎，把它统一一下是不是。 好，然后 ultimately 最终最终，大兴 is expected to 他预计呢 handle 哎来了 handle 这词来了 是 100 million passengers a year 啊，最终也是每年能够接待1亿人次的旅客。 嗯，好，大家现在都清楚了吗？哎，三个动词替换你也知道了啊， serve 多少 passengers， carry 多少 passengers， 还有 handle 多少 passengers。 好多同学可能不能明白，哎，老师为什么用 handle， 你不要管它为什么对吧，你只要知道它的意思对吧，把这个句式啊这个概念背下来就可以了。 有，那现在咱们要是坐个动车呀，坐个飞机什么的，那进港的时候还得想想啊，要是吞吐量这词儿原来是这么来的，是不是得复习复习。 对，一定要想到啊，这就是今天下午我跟晶晶坐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给大家讲的三个说法，特别简单， serve, carry 和 handle， 想不到别的一定要想到 handle 对不对， handle, capacity 对 carried by 什么什么， 哎，是 都是非常好的。 对，那么其实还有一个点啊，晶晶，就这句话里边你看它的中文里边多次提到了人次。 嗯， 人次， 嗯， 哎，好多同学一看到人次就会晕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中文里讲到的人次和老外里边的那个人次的概念呢不太一样。在英文里边呢，它的因为老外数学不太好，它不像咱们中国人啊区分的那么清楚。比如晶晶这一年出国15次，那你一个人就占了15个人次，对吗？ 嗯， 出国你一个人就占了15个人次。但是呢，老外他不这么统计，你只要你出去一次，你就算一个，你就是 one passenger。 哦、 如果你出去两次，你一个人就相当于2个 passengers、 哦。 对吧？所以他你看他说了啊，说这个接待1亿人次，你可能比如说京津这一年光从北京机场或者大兴机场就来回的30次，那你一个人就相当于什么 30 passengers， 相当于30次。 哎，对对对，所以在英文里边呢，他这个概念跟中文不太一样，中国人老较真说，老师这个人一年出去了50次，出去了100次，那统计怎么统计啊？那能说是多少 passengers 吗？哎，在老外里他就叫 passengers。 明白了。 哎，对，你包括咱们在说这个倍数的问题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咱们很多同学啊就是容易犯晕的，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有一个老师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就是中英文倍数的差异，你在网上搜一下啊，一个老师说得非常清楚。比如说英文说啊 ,three times as large as, 就说 A is three times as large as B,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哈， A 是 B 的三倍对吧，但是英文还有什么呢， A is three times larger than B。我们很多人就会想了，包括我原来我也会认为说 A 比 B 大三倍，那要大三倍相当于什么，相当于 A 是 B 的 4倍， 对吧，我们就会中国人特别聪明就会马上要加一对吧，但是我告诉你啊，在英文里老外没有那么聪明， three times larger than 和 three times as large as 是完全一样的， 一模一 样。我在这里跟你说了啊，大家自己去网上搜，不信你就去查英文里在写的光速和声速的倍数问题的时候，你自己换算一下，你就知道老外在这个表达倍数的时候跟中国人差别有多大了。 也好，给我们简化了。 没错， 也好，简化了，咱不用再去加做一次数学了。 对对对、 啊，这个点很重要哈。谢谢韩刚老师的分享啊。好，我们看最后一段 ：Beijing Daxing occupies 占地 18 square miles of land， 又来换算了啊，英里多少平方英里啊？47平方公里。说这面积啊，超过曼哈顿的2/3 ，more than 2/3 the size of。来了 2/3 the size of Manhattan and southern Beijing and the adjacent province of Hebei、啊、它位于北京的南部和邻近的河北省之间。好，我们来先看这句吧。 嗯，好，这句话呢我们从中文来逆着推哈，占地面积一般我们在谈到比如说汉翻英的时候，占地面积呢往会说 cover an area of 多少， cover an area of 多少平方公里，或者说多少公顷啊 ？Cover an area of， 而这个地方呢更简单的一个动词 ，occupy 多少平方公里，一个动词对吧？所以 occupy 多少这个面积等于 cover an area of 多少面积？ 明白了，占领。 对，没错没错。 嗯 啊，好，另一个点呢就是 2/3， 大家来看一下 2/3 的写法 ，2/3 中间要加一个。 小横线， 对，后面要加复数啊，因为它是 two， 对吧？ 就是 2/3， 三分之二。 对对，大家要注意啊，写法，因为我在这个批改，比如说笔译作业的时候呢，很多同学会，就是往往就写的就错了，比如说 three quarters， 那么四分之三 three quarters， 中间也要加连字符， 小横线。 哎，对对对，要注意啊，这个分数的写法。 好 ，it's trumpeted，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小喇叭，小吹吹小喇叭。 对对。 啊，就是 吹捧， 吹或者是说宣传吧， 宣传 宣传为啊、 哎、 ，as a key part of the， 你看。京津冀 Economic Develop Plan， 这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对啊，京津冀一体化哈，我们经常老说京津冀一体化的那个概念哈、 嗯。那它也是这个做中英，就是汉就是拼音的写法， 是是是， 京津冀。 对对， 一个词比一个词少一个字母， 啊、 JING， 对 JIN JI。 对 啊，还挺顺口的，啊、，which will unite Beijing 啊，他会把什么联什么联合起来，Beijing 河北 and the port city of Tianjin， 把北京、河北和港口城市天津呢组合成一片，联系起来啊 ，into an economic region 啊，组成一片经济区 ，to rival 又来了，与什么什么媲美 ，rival the country's more prosperous 啊，更加繁荣的中国更加繁荣的一个 economic hubs 那些经济中心，比如说 Shanghai and 广州。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边的几个点啊，刚才今天谈到说 ，be trumpeted as， 好啊 ，be trumpeted as， 我们也会啊说什么呢 ？be 比如说啊 ，be touted as， tout， t o u t， t o u t， be touted as， 被宣传为啊 ，be touted as， 对吧？哎，这个其实呢，像我们经常还说什么被誉为。被称为、被称赞为、被誉为，这种表达呢，其实我在我们平常啊、在写文章的时候呢，也是经常用的。比如说 ，be billed as， bill， b i l l， be billed as， 被称赞为、被誉为，嗯， be billed as， 比如说京津啊，被誉为，PK 台的好老大，对吧？好，嗯， be billed as， 对吧？哎、被誉为、被称赞为，还有说 be crowned as， crown 就那个皇冠， 哇， 啊、be crowned as 也是被誉为、被赞为。 build 还是挺有趣的哈， 是， 它是被建造成为，是吧？哎、它不是被建造成， 不 是 build， b i l l。 Build， 哎，对对对 ，B I L L， 账单那个， 哎，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这就对了哈， 它意思就变了啊 ，be billed as， 非常奇怪，对，要记住哈， 也都是被称赞美哈， 是 被誉为。 没错没错，刚才晶晶谈到另一个点，就是这个京津冀哈、说得很好、其实大家啊、从晶晶的刚才解释里你应该知道怎么记了啊，就是 3J 三 J， 对对对，你看有的老外他写的什么，他先说京津冀，然后后面是什么 the three J， 这三个 J， 这个、 啊，所以他也可以这么简称。 对对对，如果是你第一次写了，第二次下一次你可以用什么 J J J 了，对吧？ 哦， 是啊 ，Triple J 是不是？ 好，那后面呢？ 啊，后边的话呢，有一个点啊，就是说把这三个地区呢，什么要一体化啊，建成一个 economic region。那么好多同学呢说，哎，建成一个经济区，老师这个经济区我能不能说 economic area 啊？ 哎，我就要来给你解释什么叫 region， 什么叫 area。好，好多同学在这两个词选择的时候呢，会出现问题，比如中国的中部地区叫 central region， 中国的西部地区叫 the western region， 北部地区叫 the northern region， 南部地区叫 the southern region。好，你看啊，这个 region 前面往往带有方位，东南西北中，对吗？ 对， 你再来看这个农村地区 rural areas， 但你没有听老有人说 rural regions， 都是 rural areas。 对哈、啊。 那农村地区指的是哪个方位呢？你告诉我。 哎呦，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方位。 对，没错，它只要没有方位的时候，我们选择 area 比较多。 啊、哦，这也算是一小窍门了。 对、对对对对，你比如说这个地方为什么用 region？ 京津冀都在北边啊。 没错。 对啊，它有方位啊，是不是？ 哦，带方位的是。 哎，对对对，它强调了方位了，所以用 region 是比较多的。 哦， 哎， 你看，肯定是韩老师自己呀、啊，就读了那么多书以后自己总结出来的一规律哈。 哎，是。 分享给大家了、哎。好，最后就是更加繁荣的哎 ，economic hubs，、哎、 对， 是经济区嘛。 没错，哎，经济中心啊 ，more prosperous 啊，更加繁荣的，其实就是咱们说的什么，更加发达的 哦。 对，不要遇到发达就是 developed， 你可以用什么 prosperous 完全没有问题的。 Richer places， 哎，没问题啊。当然，今天说的很对，要用 richer places， 我觉得更简单啊，对不对、 哦、？prosperous， 干嘛一定要用 developed 那个老掉牙 的 词呢？是不是？ 哎，哎呀，咱们这课堂任务真是满打满算。 讲到现在这四段全部刚好讲完， 是是是 所以今天这个重点也很多呀，很明确哈。 对， 韩老师再给我们提这么一两个今天的总结点，让大家牢牢记住的。 嗯，好，首先大家要注意翻译的意识哈。我们刚才讲到的，像这个英文里的平方英里，转到中文的要转成平方公里。还有刚才讲的有一个点就是人次啊，不要拿着中国人的思路去套老外的思路，老外比你想的简单。OK， 还有那些什么港口的吞吐量，学到好多优质的小词语。 没错，没错啊。 好，所以今天这一篇呢，咱们也会在今天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为大家推送更多的关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一些详细的介绍情况，包括它的设计理念呢，它的一些建设规模呀。它的这个规划情况啊，还有一些平面图啊，都可以给大家一并详尽的推送，让大家更加详细的了解机场的这个建设和它的一个建设的过程以及它的重要的意义。也非常感谢韩刚老师今天为我们如此精彩的一个选题，让大家既了解了时事又了解了身边事，很快明年我们就能够用上大兴国际机场了哈。 是的，是的， 届时你在进港出港的时候一定要想起今天这一篇想起吞吐量 这个词， 今天这一篇你学到的一些关键的表达，很好的表达。 是， 好，大家下来以后呢，还是老规矩，做好你的笔记，无论是笔记本也好，拍好照发给我。 对啊，我来的频率还是取决于大家的这个这个你们提交笔记的积极程度哈。 很多朋友都说韩老师，你必须呀多安排安排事项安排。那韩老师也是非常繁忙的啊，日理万机，自己平时还要教学啊对啊，还要这个运营啊，自己的事业啊，公司啊等等，非常繁忙。能来一次真不容易，所以 也是很开心啊。 一期大家就好好的消化吸收，你要都能背下来了，都能掌握了，那也不得了了。 对啊，大家只要积极提交笔记，我会多来的。 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韩刚老师，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快乐游 ，Coming up next is Weekend Tours in Beijing。贞观十五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十七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福建、江苏，2018我的冬奥梦双语小记者大赛走出北京，落地全国，历时7个月，即将迎来备受瞩目的全国总决赛。2019年1月，我们在鸟巢不见不散。松下电器作为奥运会全球正式合作伙伴，对本次活动进行了特约赞助，并希望以其优质产品和卓越技术支持青少年更好的成长与发展。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我是海淀区委书记于军，阅读能使人在文字的斑驳里感受一代人的风骨，经典作品能够让我们领略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深度。我把最近读过的两本好书推荐给大家，一本是《读懂中国经济》，第二本书是《影响未来的新科技》。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 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3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费代兴，今我来兮，江山昂扬。 我们是第一届留学生，回国又是第一届，一路奔跑。 出国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一种家国的情怀。 远行学子，赴集还乡。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归来》。 王文生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所长，他是目前中国国内农业信息化领域的首席专家之一，科研成果丰硕。王文生原本是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的，他曾经笑称自己连马铃薯叶子都分不清，然而现在他却一步一步地和农业结缘，投身于中国农业的信息化工作，用科技造福农民。2002年，王文生从德国留学归来，从此投入了为中国农民造云的事业当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王文生为您讲述他留学归来、致力于中国农业云数据库的故事。 和神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留学生在外面，他的爱国，他那种受到的洗礼啊，是你国内可以说你要不出去永远感受不到。出去以后，你立即就变成了，你就浓缩成一个中国一份子。 说起王文生的留学经历，时光还得倒回到20年前。当时王文生是中国农业大学一名在读博士生，一个偶然的机遇，他获得的德国政府全额奖学金，开始在德国波恩大学的求学之旅。 这期间呢，正好尤西姆冯布朗，他是世界农经协会主席，他想加强跟中国的合作，他想找一个学生，但对这个学生的要求非常苛刻。第一条呢，他是必须是在读的博士，你不用到那里再读学位了，就不要上课了。第二个呢，那当然你必须农业经济的背景了，但是必须有计算机背景。第三个呢，必须呢懂英语，还得懂德语。还有第四个要求，最好能跟德国有过合作经验。这个我跟农办基金会有过这个，一从92年一直到98年，你看一直有合作。我一看，我这还是条件还是满足的吧，就是他给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当时90几年的时候，能拿到德国全额奖学金是很难很难的。我去了德国以后一看呢，他说：“那我们俩怎么结合起来呢？” 因为我是搞信息技术的，他又是世界农经协会主席，他又搞农业经济的，我们怎么结合起来呢？我们这会儿定了一个题目，就是说信息技术应用对中国农户的影响。定下来了，我们也就这么做了。但是现在想想，对我们来讲太超前了。你像98年我们立的题是信息技术对农户的影响。一般你要研究98年例题，你用的数据至少在前3年的嘛。中国农民哪有计算机啊？你想那时候，我告诉你连电话都没有。你说那时候在德国已经有这样的，你就知道差距了。他们有很多电话，基本上100%的普及。我们那时候一算，就是固话的在农村的占有率，有的是1点几，就百人里都有1点几，还0点几，是0.0几的。这种情况下也非常之难。另外一个，德国他做研究啊，他的超前，你要把这个论文我要是再写一遍，在国内就是信息技术发展对农户的影响，从经济角度，这个也是现在没有的。这我就说这个差距啊，就是从另外一个这个角度看，这个差距是非常巨大，非常巨大。 您从教授身上边学到的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我们去求学，在当时其实真的还是有一点点师夷长技的这种感觉。您觉得您从他的身上受益最多的，对于你后来回国来开展你的工作，最多的是哪一个方面呢？ 确实，跟冯布朗，是从他在一起学这个博士以后，我就发现啊。特别是在那儿生活这么长时间，将近啊，这个一共将近5年的时间啊，德国人这种科学精神是我们最值得学的，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要学的。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一个诚信，这个是他们德国人骨子里有的，就他不会造假。你在德国找不到克莱登大学，这就是科学精神的一个核心基础。第二个呢，就是敬业，要做好一件工作，他是一丝不苟。咱们看着有的时候就觉得他有点傻，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他那种执着一定把它做好。再一个，德国人那种坚持，我现在我看国内，我们现在有一点啊，在国内其实这也是历史阶段了，就走得很急，大家像走 T 台一样，一会儿换一个衣服回去，又转身又换个衣服。咱们所说的吸引眼球或吸引资金，或者是能达到自己的出名的目的，那不是的。那科学，我在德国看到他们可能是就研究一个程序20-30年，就做这个程序，人做的真是好。我是说的在科学精神里头啊，主要是包括这3大部分。 2001年，王文生顺利拿下波恩大学农业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当时正值网络泡沫时期，计算机专业背景的学生供不应求。王文生坦言自己留在德国工作的机会很多，但是留学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儿却让他最终做出了归来这样的选择。这就是发生在1999年5月8号的美国公然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的事件。 我通过这件事儿一下也是想，留学生在国外啊，真是我可以这么说，是非常爱国的。我现在还在北京市侨联硅谷留学人员联合会当副主席，我给国家做过很多很多的一些建议。但其实有一个，留学生在外面他的爱国，他那种受到的洗礼啊，是你国内可以说你要不出去永远感受不到的。你只要跟留学生说爱国，他有过这个经历，你说多少都不过分，他不会反感。出去以后你立即就变成了，你就浓缩成一个中国一份子了。我们在那里这个每年春节啊，那这唱的歌，那中国心，就这是必唱的。他那个唱可不是就是像咱们现在你在卡拉 OK 你唱那个感受，那完全不同。因为大家要唱的话肯定都站起来唱这个，就他们吹过火。就是这件事以后呢，我们就觉得，哎呀，你说你在德国学习了，你可以在德国留下来，很舒服的生活，真的非常舒服的生活，那么干净，那么治安也非常好，只要有一份工作的生活会非常安逸。我们当时也想了一下，这个安逸的生活就为了自己，就这么一小块，就是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家庭的事情，你还是回国能有更大的一个发展，影响更大， 这是我们当时是抉择的。首先我们觉得你这个人呢、无论在哪儿，你跟国家的命运是结合起来的，至少我们还有一定志向吧。我们这个是60年代，我们可还是讲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这是80年代那个振兴中华，那时候是非常非常深入人心的，它影响了这一代人始终的抉择，始终抉择。 带着这样的一颗中国心，2002年，王文生回到中国，投身于刚刚起步的中国农业信息化建设工作。 当时我来到这个网络中心来的时候呀，就那个条件是非常非常之差。我当时是进里头去的时候，我是摸着黑进去的。中国农科院没有自己的网站。2002年的时候，2003年1月1号就正式开通了中国农科院网。我们还做农业信息化，就是用农业信息技术来造福整个农民，就是服务三农。 王文生在德国学习期间，深深感受到了农业信息化对德国农业巨大的推动作用。在风景如画的莱茵河畔，他曾不止一次地憧憬着什么时候中国的农民也能过上这样的田园生活。作为一名既有信息技术和农业经济跨领域复合型知识人员，他被农科院委以重任，面向农业科研组织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所